九六九音乐留声机，宇阳陪你听经典。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心加上锁，渴望 就算世间与星空每天改变，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最爱听你声线，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命运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待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落寞欢欣痛着你柔情蜜语，再燃亮我， 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969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北京市2017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近日发布，明确各级行政机关绩效考核体系中，政务公开工作的分值权重不低于4%，重大突发五小时内需发布权威信息，回应不力将被通报。初夏时节，大学毕业季即将来临，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量达到795万，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任务更加繁重。对此，国家和各地纷纷出台了相关措施，拓展就业渠道，完善精准服务，强化困难帮扶，为大学生就业创业保驾护航。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大的污水处理厂地水污水处理厂日前完成了升级改造，开始试运行。这是一座全地下封闭式的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能力由10万吨增至18万吨。为了推进首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减少碳氧化物的排放，13-5期间，北京将新建东南西北4个方向7个外售电通道工程。日前，魏县电厂到门头沟500千伏的送电工程进入放线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前完工。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春天到了，我们都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想要去外面走一走。只不过与其把时间浪费在去长城、黄山、九寨沟的路上看人头攒动，倒不如收拾行囊去领略人迹罕至的自然风光。面对被快节奏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都市人来说，云南腾冲和顺，这里闲适悠然阔达，仿佛就是仙境一样。古镇依山而建，每天黄昏时分，斜阳的余晖点点洒落，均匀地覆盖在古镇的高墙之上。民宅的后面就是清代的山脉，生活惬意无比。上海的繁华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这里除了彰显现代文明的东方明珠塔，还有江南山水风情的韩香水博园。在韩香水博园内，长廊、小桥流水间的亭台都以灰砖黑瓦登场，朱红的雕花木格门窗，青砖铺设的地面，处处都彰显着传统建筑的精彩。在湖畔的茶楼、水边的亭台、蜿蜒的长廊中，看看青山绿水，吹着徐徐凉风，感受着古典园林特有的气质，好像连发呆都是一种惬意和享受。而在富有海岛春光的台湾金门，可以让你避开人头攒动，感受闽南的风光。岛上汇聚了文化、闽南风俗、战役史迹和自然景致。在金门最适合环岛骑行，感受时速12公里的小岛美景。春风吹拂了脸庞，小桨在身旁一路相伴，一直这样骑下去也不会有丝毫的疲累。这种最闲适有趣的环岛方式也让人深深的沉醉。不起眼的明星聚集地坐落在黑龙江横道河子。横道河子在建国前被沙俄管辖过，因此这里随处可见异域风情的俄罗斯建筑和金发碧眼的俄罗斯美女。这个坐落在大山里的并不起眼的小地方，有着中东铁路沿线唯一的机车库和唯一的木质东正教堂。很多导演和明星都钟情于这个小镇，在这里取景，例如史诗大剧《闯关东》，还有经典剧作《智取威虎山》，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拍摄。春回大地，给自己花一点时间去欣赏这些宛如画卷的美景。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我是雨阳，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像是萤火的安心。此刻当你陷入黑暗的绝境，才懂光明多遥不可及。在天空里没有星星，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膏，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有一个小男孩，三岁多，他最近干了一件坏事，就是把一碗滚烫的菜汤倒进了花盆里，而这盆名贵的花是他的爸爸刚刚从花市里找来，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亲自搬回来的。爸爸当然很生气，这小子实在是太淘气了。三岁的孩子看到爸爸准备打自己，已经吓得哇哇大哭了。这个时候妈妈冲上去拉住了爸爸，她说，你别忘了，我们是在养孩子，不是养花。妈妈的一番话在坚定地提醒着爸爸，孩子和花到底哪个更重要呢？更何况在还没有弄清楚他那么做的原因之前就要开打，是不是在说孩子的自尊和快乐还远远的不如一盆花呢？妈妈蹲下来帮孩子擦干了眼泪，轻声地问道，宝宝为什么要把汤倒进花盆里啊？ 小男孩抽泣着说，因为奶奶说热热的菜汤有营养，我想让花长高高。这下轮到爸爸妈妈感慨了，孩子爱花的一颗心呐，差点就要死在爸爸的棍棒下了。可能有数不清的父母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愤怒，刚刚换的窗户玻璃被孩子的足球踢烂，没用过多久的骨瓷餐具被孩子摔了一半，卫生间的卷筒纸也成了他们身上的飘带，茶几上的东西都成了孩子的玩具，烟灰缸、鲜花、报纸、指甲刀、书和水杯无一幸免。而父母们请息怒吧，就像那株被热汤烫死的花一样，这些东西已经死了、破了、碎了，我们就不要再用棒子把孩子稚嫩纯净的心灵也打伤吧。如果说孩子有什么错，那就是他们缺乏生活的经验，而同时身上又实在有着无穷的活力。可是生活的经验，谁不是在一次次的教训里学到的呢？感谢这些被孩子蹂躏过的物品吧，他们为孩子的成长之路铺设了一小块碎石。 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大半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我不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谁又能做到？

只需要一碗热茶吧，那味道只是什么都不紧要。唱片店内传来异国民谣，那种快乐突然被我需要，不真切至少不似想你般奥妙，情和调随着怀念变得萧条。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未发觉，如能忘掉渴望，岁月长。 让你。

妻随风。

的思念。 我没有想要离开的意思，只是没力气做讨好的事，有时候不坚持就会随着 中国保监会对各保险公司印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风险防控工作，强化各公司在风险防控工作中的主体责任和一线责任，切实加强保险业风险防范的前瞻性、有效性和针对性，严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维护保险业稳定健康发展。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从本周末开始的五一假期中，故宫及周边景区、颐和园、八达岭长城以及各大学府将成为外地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北京市民则会选择郊区游，通向各景区的高速公路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拥堵。共享单车之间的竞争正在朝着上游传导，产能成为共享单车行业 PK 的最新话题。据悉，摩拜和 OFO 两家巨头预计2017年的产能将超过2500万辆，一些自行车厂家被大订单吓到了。丰台区白盆窑村清退村里最后一个成规模的低端市场，今年将彻底告别小散乱屋，未来腾退空间将实现环绿161万平方米，建花卉博览园。

简单就是觉得冷的时候有个温暖，简单就是寂寞孤单时候有人陪的晚餐，然后两个人缓缓地踮起脚尖，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在街上漫步，守着恋爱的样子一步又一步，左三圈的思路是右三圈的幸福，突然间我像小孩很容易满足，我要踩着你的脚丫子轻轻地跳舞，被你疼爱的样子一幕又一幕，进一步是征服，退一步是守护，你让我看清楚这旅途有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司机倒车的时候需要顾及的有很多，不仅仅是因为本身倒车的时候所局限的车位比较小，倒车环境比较复杂，更是因为在倒车的时候有不少突发的情况是我们无法预料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是危险等级比较高了。司机千万不要和人有说有笑的，尽量降低危险的可能性是最好的选择。专心倒车很重要，心不在焉，开小差，听音乐聊天，这些通通 say no。就和上学的时候一样，这个比上课不认真听课更严重，因为关系生命。倒车前要观察，因为车子是有盲区的，小孩和小动物是不容易被看见的。另外，静态的死物也是，例如石墩子之类。停车前车主应该先观察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妨碍倒车的东西，碰到了小朋友可就更不得了了。倒车前车主可千万要记得要鸣笛。那么在倒车之前也要规划好倒车的路线，就像是你出门到不认识不熟悉的地方去一样，要做攻略，倒车的时候要提前在脑内规划好路线。还要养成把脚放在刹车上的习惯，等于给车有了一个小保险，因为倒车的时候如果在过程中遇到坎儿，可以最快的控制速度，只慢不快是原则。倒车是一个需要左右兼顾的过程，必须反复确认三个后视镜，其实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本届电影嘉年华特别设置了电影拍摄体验、电影主题蜂巢迷宫、九 D VR 电影体验、状元巡游、胡巴乐园、电影主题人物冲关等20多项主题活动，还有剧组粉丝见面会，让你和明星近距离互动。五一小长假来电影嘉年华，享受电影主题全民狂欢吧。 转动着，有滴泪停下了，别还在原地站着。回过头，说什么？一瞬间都变了，当你从我眼中模糊了。我算不算了解过你的性格？爱和不爱都失去了什么？等你把快乐当作巧合，我再把心酸变成新的。我们其实不会，只是比想象更加慷慨。要不到的幸福就别太快表态，怕辜负怕等待，怕寂寞怕忍耐，或许我们不够爱。我们谁都不坏，只能怪自我保护太快。你的等待没等到你的期待，两个人都想站在对方的死角，一颗心不想交出来，这算不算悲哀？ 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